四川九寨沟和新疆金河县发生的地震牵动人心。8月10号，记者了解到，在京部分的学校第一时间排查了灾区的新生，并设立了专项的救助。北京大学将优先为灾区的新生发放救助学金，中国人民大学将为灾区的新生提供物资救助及心理辅导，中国农业大学将为灾区的新生每人发放至少600元的补助。今天969，咱您带你听资讯。被违法建设开枪打洞门脸破坏的面目全非的皇家粮仓南新仓仓墙将恢复历史的风貌，续写600年沧桑。8月10号，东城区新四街道联合城管部门开拆南新仓仓墙的内外违建，封堵开墙打洞门脸。今后沿着东仓墙往东将建9米宽、500米长的街心花园，展示大运河文化。电力电缆隧道是除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地铁、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之外鲜为人知的又一座地下空间。在10号的上午，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为确保电网的正常运行，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一轮电力隧道的内部巡视和带电检测。现在正是用电的高峰时节，国网北京电力公司8月10号通报，为保证夏季的用电安全，已陆续对8688公里的主网输电线路进行隐患排查，累计消除缺陷隐患785项。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

就是你最好。 笑一笑， 甜蜜的宝贝， 笑一笑， 甜蜜的宝贝， 我想要 把你轻轻地拥在我怀抱，就算想想也好。

做有氧运动，快乐悲伤我都能吸收。偶尔变啰嗦是因为感动，忍不住想到处跟别人说，你是多么与众不同。有个情人不错，脸刷来的能被尊重，麻烦的事全直接跳过、yeah、常常很冲动跟你要承诺，是因为不安全感在漂泊，你要记得帮我解惑。 今天我看见